上好呀，创作者大大，节日快到了，鉴于您在深渊游戏中出色的表现，系统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神秘大奖啊。 节日？不对，什么奖励啊？ 说什么奖励，八成又是什么坑人的危险游戏吧。 哎呀哎呀，您这么说兔兔可要伤心了。这一次是货真价实的奖励了。 什么？ 想知道的话就请小睡一会儿吧。做个好梦。 阿贝斯来到我的世界已经两个月了。 阿贝斯， 走，我们回家。我已经习惯了有他在身边的生活。 快点，快点，咱们已经起晚了。 嗯，好困啊。 还来得及炒两个菜，带去爸妈那边一起吃晚饭。 王子，我， 怎么了？今天过中秋啊，不是早就说好了今天去见他们吗？ 嗯。 哎，怎么了？ 王子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啊？ 这我要怎么跟你形容呢？我妈妈，她是个很温柔的人。脑子里总有讲不完的故事说给我听。 这是三只小猪的故事。哇， 他的身体有点不好，在我上中学时他曾经生过一场大病。 啊，你没事吧？ 但幸好很快就痊愈了。 别担心，我没事了。 至于我爸， 王子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由你自己来决定。 他是个很优秀的人，对我的影响非常大。 不过，怎么忽然想起问这个来了？ 没什么。 我去，阿贝斯不会是因为要见家长，所以紧张了吧？阿贝斯，你听我说。 嗯？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，都对我非常非常重要。中秋节应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。 王子的家人？ 对，家人。 走吧，我们回家去。 这可真是个很好的梦啊！没想到兔兔说的奖励竟然是这个。 王子，不开心？你做噩梦了吗？ 没有，我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美梦，梦见了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。 王子，阿贝斯在。 阿贝斯，中秋节快乐。 中秋节？ 中秋节就是和家人团聚的节日。 我是王子的家人。那王子，中秋节快乐。 阿贝斯，快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呀。 各位中秋节快乐， 请继续支持 Vomic 我的怪物哦。